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今天下午晴，最高气温12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4摄氏度。当前本市的实时空气质量指数是69，首要污染物为 PM10， 空气质量良。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通州区宋庄镇确诊病例密接108人，防控区域核酸检测目前均为阴性。19号0到24点，31省份新增本土确诊病例37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2例。浙江温州一名密接者刻意隐瞒来自上虞行程，被刑拘10天。好，下面是详细报道。首先来关注12月19号12点到20号的10点，北京市新增1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在今天上午北京市召开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264场新闻发布会上，通报了病例的相关信息和防控举措。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通州区副区长董明慧在发布会上介绍了确诊病例的基本情况。 该病例为通州区宋庄镇艺术类培训机构华清画室的艺考学生，自西安市来京约半年，11月28日返回西安参加考试，12月14日抵京，12月15日至17日在学校内活动，未外出，17日晚自觉出现四肢无力、咽干症状，未就诊，12月18日健康宝弹窗提示，15时30分左右。与另2名同学乘坐网约车，从华清画室去核酸检测点采样，回学校之后未外出。 通州区在接到核酸采样点报告后，迅速启动了流调溯源、核酸检测和人员管控等工作。董明慧介绍， 将病例所在的宋庄镇华清画室划为封控区，实行区域封闭，足不出户，将宋庄镇环岛西路以南、徐宋路以西、小铺工业路以东、华清画室南门无名路以北范围划定为管控区，实行人不出区，严禁聚集，将小铺村全村划为防范区，实行强化社会面管控，严格限制人员聚集。以上区域全员核酸检测，截至19日24时，封控区采样979人，其余区域采样18655人，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认为，本起疫情来源较为明确，风险可控。 截至目前，已采集相关风险人员鼻咽拭子结果均为阴性，外环境样本除2件阳性，其余均为阴性。初步判定密切接触者108人，均已落实管控措施。通过流行病学调查综合判定，本起疫情来源较为明确，风险可控。 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徐和建表示， 元旦春节期间人员流动更加频繁，又正值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举办，做好首都疫情防控至关重要，倡议广大市民朋友在京过年，非必要不出京，但不搞一刀切，让流京离京的市民都能安心过好年。 再来关注，根据国家卫健委网站的消息，12月19号的0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02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65例，本土37例，陕西24例，其中西安市21例，延安2例，咸阳1例，浙江10例，其中绍兴市9例，杭州市1例，广东2例，均在东莞市，北京1例，在通州区，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今天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通报称，当天发现了一名密接者因刻意隐瞒来自绍兴市上虞区的行程，被刑拘10天。截止到12月19号，该名密接者已经进行了5次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目前共排查到次密接25人，全都按照要求落实了健康管控措施，所有的采集相关人员和环境核酸样本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最近有媒体报道，因为不打疫苗无法上场比赛，NBA 球星凯里·欧文已经准备接种植物新冠疫苗。不少人啊，第一次知道了世界上还有植物疫苗这种东西。有一些人很疑惑，不是说疫苗是在细胞或者是鸡蛋里培养的吗？腾讯全民较真微信公众账号邀请了剑桥大学病毒学专家来给大家进行科普。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鹤娟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来跟大家讲一讲这个植物新冠疫苗到底有没有效用，那植物疫苗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原理，那它的技术成熟吗？ 是这样，首先啊，植物的确可以生产疫苗，而且有效率还不低。这个新冠疫苗呢，它是在这个临床试验的过程当中，在一项对包括英国、美国在内的六个国家超过24000名成人进行的3期临床实验结果显示，这款植物新冠疫苗对目前所有新冠病毒的变种总有效率高达71%，对德尔塔变种的有效性是75.3%，对伽马变种含奥密克戎的有效性呢达到了88.6%。预计疫苗很快就能获批并投入使用。它是一种利用烟草植物生产的新冠病毒病毒样颗粒疫苗，那管它叫 VLP。这个 VLP 疫苗呢，它其实并不罕见。通过各种技术开发的 VLP 疫苗，在世界范围内的使用已经超过30年了。比如说 HPV 疫苗就是一种常见的 VLP 疫苗。除了用植物细胞表达制备它以外呢，大肠杆菌、酵母、昆虫细胞等原材料都可以用来表达病毒的结构蛋白。使用植物做生物反应器的技术其实很成熟了。那这个植物疫苗呢，为应对新冠病毒提供了新的武器。简单来讲是个什么过程呢？就是研究人员首先啊，把这个新冠病毒突刺蛋白的基因整合到可以感染植物的病毒，比如说像这个烟草花叶病毒或者细菌当中，比如说脓杆菌。然后呢，这个科研人员用病毒或者是细菌去瞬时感染植物的叶片，因为病毒或者是细菌在感染植物宿主之后会大规模的复制，新冠病毒 S 蛋白也就随之被大规模的生产。这之后呢，再通过特定的提纯过程，疫苗就被大规模的生产了。那植物作为生产药用蛋白的生物反应器，为人类其实提供了一个更加安全和廉价的生产体系。它从1986年起始的。那目前呢，在植物中已经成功表达的医药有抗体类、酶类、激素类、白细胞介素，还有这个白浆蛋白、血浆蛋白和疫苗等等。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贺娟的介绍，再见。 再见。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路况方面的消息。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实时路况，目前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2.5，属于基本畅通。也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的新闻和全国的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到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曹丽，主播乐陶，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